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Sport。你现在收听的是 Sport Podcast 第二集《五欧的童年回忆篇》，八九年级生所熟悉的怀旧动漫卡通。今天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下，以前都在电视上看哪些经典动漫与卡通是有哪些呢？看看大家小时候是不是电视儿童？等一下会提到的作品是团队里面先投票出来一些共同观看率比较高的作品，其他共同观看比较低的作品我们也会列在下方资讯栏。如果有哪些你觉得非常经典但是都完全没有提到的作品，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补充。那么今天的成员依旧是由我们五位来进行。Hello! Hello! Hello! Hello! 好的，感谢各位。今天基本上就是我们五个人杂谈，所以内容都非常的自由。那么事不宜迟，我们就开始吧。那么先从大家平常之前会不会看电视跟看什么频道开始吧。 肯定是会看电视的。 都是电视儿童。 是我啊。 那你们平常都看什么频道？ 哦，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遥控器的2345很容易被压坏。 哦，因为二十，嗯， 二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问一下，你们25台是什么？ 悠悠 东森悠悠 悠悠， 我也是悠悠台。24是某某吗？ 对，某 某， 对 对 对。 23是 Cartoon Network。 对， 没有，我23是 迪士尼。 啊，我22是迪士尼。 我的23 是 迪士 尼。 哎，为什么？ 所以北部都这样。 没有，不，我也是北部人啊。 他也是北部的啊。 哦， 16也是北部人啊。 对啊， 新北台北都一样。 怎么这样？ 会这样吗？ 没有，我是新北的啊。 对啊，我阿妈家也在台北啊，可是他就跟我们家一模一样。还是说跟那个有线电视台也有差？会吗？ 嗯， 可能吧 。 对啊，像我20，对、啊、我最后一个就是 Disney， 然后之后就是 Discovery 那些的。 哦，对啊 ，Discovery 是不是都在19还是20来着？ 对对对，18、19、20， 21。 那有还记得最早最早以前的东森幼幼台是在66台吗？ 不知道， 好像有这回事哎、欸。 对，在更早之前， 它好像是那个图示，它的 logo 是一个瓜牛，所以它在66台好像也蛮好记的，是因为那个关系，所以它在66台吗？ 哎，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那就 不知道。 东山又要永远普及，然后就跑出它那个小瓜牛，但是它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不会永远都没有再播过这个了。 这我就没有什么印象了，反正我的印象就是25台开始是悠悠台。 嗯， 对啊，你刚刚讲到某某亲子台，其实说实在话，我以前没有很常看悠悠台，哎，就是那个某不是悠悠台，搞不丢某某台，因为某某台感觉还是比起东森悠悠多一点点是儿童节目。 嗯，他我记得某某台是新的啦。 是， 就是比起东森幼幼 Cartoon Network 跟那个迪士尼，其实 Momo 是很晚起步的频道。 嗯，是一个毛毛虫。 哦，对，它是一只毛毛虫，粉红色的。 最早是只有3台啦，就是只有 Cartoon Network 跟迪士尼还有东森幼幼三家独大啊。可能别的比较冷门的频道还有像龙华电视台。那种有些也会播卡通啊，像台视、华视那些都会播嘛，还有卫视嘛，卫视中文台、东森电影台， 哦，有，对， 还有未来综合台那些也都会播，然后 GTV 综合台也会，哦，三立也会， 真的是电视儿童哎、欸，你记得好熟哦，我现在都记不熟了， 小时候没事做就看电视啊。 那你果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电视儿童呢。 没错， 那就由22台开始讲起好了。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有一个印象，就是 Cartoon Network 比较多欧美的卡通，但是我们 SP5O 虽然说很油嘛，我们也不是只有看日本的动漫而已，其实我们的童年还是充满了蛮多 很好看很经典的欧美卡通，我们可以来举例几个，就好比说德克斯特的实验室啦，飞天小明飞天小女警啦之类的，有没有人有共鸣的？ 嗯，都太经典了。 嗯，对啊，飞天小女警应该比较多人有共鸣的，经典中的经典。 他的台词是什么来着？ 哪一个啊？ 飞天小女警啊，开场的台词是什么来着？ 糖香料， 啊，对对对， 美好的味道，什么 化学五 X， 会什么？这些是制造完美小女孩的必要成分。现在想想挺诡异的，是不是？ 尤教授到底 是不是恋童癖呢？ 怪怪的，怪怪的。 在地下室炼制完美小女孩。 不过说到底，他那个实验应该也不是为了要制作小女孩啊，因为他说他只是因为在一次不小心，所以把化学物 X 加进去，所以其实那三个小女孩根本不会蹦出来。 没有没有，他一开始有说他 要做完美小女孩， 就是这些是制造完美小女孩的必要成分。但是尤塔尼教授不小心在他调制的配方中不小心添加了什么化学物 X，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才有超能力。 对，可是小女孩是必然的， 对对对， 所以他是要造普通的小女孩 哦，所以多加了化学物 X 就变成了超能小女孩，会飞天的那一种。 对对对， 没错。然后没有手指， 哦，oh God， 奇怪，对他们都是圆圆手，比哆啦 A 梦好像还会出石头，好像也可以出布，他们就是出圆圆，但其实好像差不多哦，嗯， 差不多差不多。 还有像豆豆先生啊。 豆豆先生那个是迪士尼， 我很喜欢他的泰迪。哎，他不是二十二台的吗？ 不是，他是迪士尼的。 他是迪士尼的， 对，他是迪士尼的。 我觉得他们全部都混在一起，对我来说， 因为毕竟就是欧美卡通那一代嘛，对吧？ 但其实虽然 C N 是就是好像印象中是欧美卡通， 嗯， 但是其实我的很多就是关于日本那边的动漫都是从 CN 开始的，就他们其实也有代理这样子。 你是说 魔法咪路咪路， 嗯，啊？对， 是哦，他是 Cartoon Network 的， 是他是， 对对对，他是 CN 的。 诶， 然后闪电十一人 也是 也有在， 对， 哦， 对对对对 对。 你刚讲我才想起来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魔女的考验，啊， 对， 外星人田中太郎， 对对对对对， 对，啊，都是那个Cartoon Network 带起来，还有 Keroro 军草。 对耶，嗯，你们这样一讲我才想起来，虽然说我也自认我小时候是个电视儿童，但是我真的已经都忘记他们原本是在哪一个频道播的了， 就转到哪个有就看 吧。对，好像是耶， 没错， 我好像也差不多。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其实我们也不是只有看23、24、25，就是我们所谓的 Cartoon Network， 还有迪士尼跟东森悠悠。其实像刚才有提到的卫视中文台，其实也有播蛮多脍炙人口，嗯，算吗？大家都很知道的一些日本的动漫。但是对我们来说，嗯，其实会觉得有一点点比较偏小孩子会看的，所以我自己会把它归类在卡通啦。那就好比说，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小红帽恰恰？ 有， 哦，有啊， 有 爱，勇气， 爱，勇气与希望， 希望。 而且我记得就是有一集超，就是其实还蛮色的，就是女主角不是就有两个男生，然后他们都喜欢女主角嘛？ 哦，对啊， 然后就有一次，嗯，就坏人就是设了一个屋子，然后就说他是免费的。就是泡汤的地方这样，然后他们三个就说，oh. 啊，免费的，然后就走进去，但其实坏人是要把他们抓起来， oh. 然后之后他们进去之后就发现那里面是空的屋子，嗯，然后就看到就恰恰就说，欸，我不是从女汤走进来吗？你们两个怎么也在这边？然后他们两个就说，啊，该不会是男女共同浴吧？然后他们两个就很兴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看我想说什么意思， 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算是卡通， 对啊， 不算是 卡通 动画，不算是番。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就是后来想想，他开这个玩笑其实还蛮奇怪的。重点是他们都是小孩子。 对啊， 嘛， 对， 青春期小男孩难免嘛，都会有一点激动嘛。嗯， 涩涩的小男孩。 对于小红帽恰恰有点小崩坏。 对我来说，小红帽恰恰对我来说的那个记忆就一直停留在那个蓝色头发对棕色头发，他们一直在斗，一直在斗，然后详细情形我就真的都想不起来。对， 没错， 然后只记得那个女主角变身了就会变大， 对， 就是 会长成美少女， 会长成美少女，然后就会拿那个圣洁什么 美丽圣洁 弓箭，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会觉得哇，他那个弓箭好好看哦。然后其实也有一点点造就我玩游戏的时候，我会对弓箭手有一种莫名的憧憬。 哦，是因为他的关系吗？ 那算魔法攻击吧。 就啊，不是，我就觉得哦，弓箭好帅哦，哦，好漂亮哦，差不多这种感觉吧。 没错， 可是他后期还有第二个形态，有那个不死鸟之剑。 哦，对，他是不是一把匕首？是吗？ 类似，应该算小短剑吧。 小短剑，但我觉得弓箭比较帅。 我小时候，其实我看到不死鸟之剑的时候，觉得，我觉得拿弓比较好一点，因为我觉得他的剑好小一把，没有那个魄力，你知道吗？就是冷兵器。我小时候就喜欢那种大剑，犬夜叉拿的那个铁碎牙，哦，好帅哦， 好 赞。然后就你怎么拿那种小匕首，要怎么跟人家拼胜负？小时候就觉得你为什么变烂 了？而且远程明明很强，为什么要改近战？什么意思？ 对对对对对，你可以在远处制服敌人，为什么你要冲上去砍敌？ 没错。 这样不是增加自身的危险吗？ 衣服都弄脏了， 所以他的那个小匕首实际用途是什么？其实我有点忘记了。 其实我也忘记了，但是我记得招式名称。 说出来， 喊出来。 没有，就不死鸟之剑啊。 哦哦， 阿尼，你还记得吗？他那把小短剑是拿来干嘛的？ 好像是发射光束。哎，他其实也不是拿短剑来 吃。所以那其实跟弓箭没什么两样，它就是一个形同虚设。 哦，好，没有没有，我记得好像是它那把光箭会就是会变长，不死鸟之箭会变长这样。 哦，所以它 就 它发射一道光束，然后它就变成就是比较长的箭，然后就可以贯穿敌人这样。 感觉好像有点痛， 好像 忘记了，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是这样吗？ 那个时候 我也忘记在演什么了， 但那个时候我好像有印象，就是想说竟然你要让它这么长，为什么还要设计成小短剑？ 对啊，很奇怪耶，莫名其妙。 很多此一举， 要突然变长才够帅啊。 这就是少女漫画的浪漫吗？ 没错， 东西要小小巧而精致而可爱，但是它的攻击力必须要这么的 顶上顶。 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盛行美少女拿大刀的风气吧。 酷哦。 不对啊，应该这样讲，有看过哪一个美少女拿大刀的吗？ 好像大部分看他们拿大大的东西，好像大部分都是法杖之类的。 哦，法杖， 就好比说库洛魔法使啦，或者是 啊， 对不对？然后 对， 好啦，就库洛魔法使嘛。我的印象就是库洛魔法使，这样可以了吗？他突然就是从小钥匙变成大的。 可以啊，不过与其说是大，不如说他就是一个长杖吧。 对啊， 嗯， 就库洛魔法使就他就好好。 好啦，可以理解了。那个年代 我觉得库洛魔法使就是比起小红帽恰恰，虽然说我第一个就先提了小红帽恰恰，但是比较能代表我的童年的其中一个作品还有小魔女哆瑞咪 啊， 就是我就很喜欢小时候的时候小女孩嘛，就很憧憬那种魔法类型的，然后又可以变身啦，然后穿的飘飘好可爱哦。 我可以讲个题外的，就是它不是动漫，但它是游戏，就是那个什么阿苏哦， 哦，我知道， 有玩， 知道， 就是有一个粉红，哎，桃红色的包子头的女生，然后她是韩国的小游戏，这样， 哦，对对对，我知道那个， 对对对对对， 好像有印象， 这是什么？ 然后她就是用她会拿一个小小的法杖，然后上面有颗爱很大爱心，然后她就会每遇到什么问题，然后她就会变身，她就换衣服，然后就换一个身份去帮助那个人，这样子。 哦，原来她是这样的背景。 我只记得 我就不知道， 只会在游戏上面看到写阿苏做什么什么什么， 阿苏的什么 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对对对， 阿苏怎么做什么。是因为我刚刚提到 的 小魔女哆瑞咪吗？包包头的概念。 嗯，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觉得长得很像。 哎，那我们讲到库洛魔法史跟小魔女哆瑞咪，这样子我们的两位男孩子是不是有一点点插不上话题？ 我是有看过小魔女哆瑞咪， 不会啊， 我是有看过，只是有点忘记。 你是有看过？ 对啊， 有点 我就只记得他们很多彩。 对。就有点像珍珠美人一样， 所以你也有看过珍珠美人， 颜色很多，有印象啊，也有看过啊。小时候什么都看啊，从幼稚园回家就 小魔女哆瑞咪的印象是什么？ 真的没什么印象哎，真的剧情我真的没什么印象。 好吧， 你们有人记得剧情吗？ 我啊， 想得起来 的，我前阵子才看，也不能说前阵子，大概在对我在那个大概五月到九月那段期间，我就整个大怀旧，我就把小魔女哆瑞咪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 就其实都是这种，就是感觉变身都是女孩子的事情，就是男， 对， 就有没有那种男性向的然后会变身的动漫啊， 男性向会变身的动漫你们有点印象吗？ 就小男生不会变身吗？ 特色片就一直在变身， 都是小女生变身， 特色片 小时候看的话， 如果是男生变身，我只记得那个、欸、以前那个迪士尼有个美卡叫杰克龙，男主角会变成一条龙、 哦、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 啊、 这好像 这 然后还有 中文的片头曲、 他爷爷是中国龙吗？我记得啊，外公， 对对 对 对 对，外公， 然后他妈妈没有，然后他妹妹也会变、嗯、这个我有看， 细节在干嘛忘了， 细节，对，我不知道细节在干嘛、 啊、我知道 Ben 10变身 哦、oh, Ben 10、oh,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 还有超多种类的， 对，有小时候十岁版跟长大版的嘛， 我还是比较喜欢小时候十岁版的最原始的、 嗯、对啊，比较皮一点， 要被讲原作出了 不会啊，真的我也觉得以前的比较好，十岁版跟到他青少年之后的，还有那个外星英雄，大概就这三代是就是还算很好看的，就是主轴没有变、嗯、就是那个外星英雄然后变身，还有主要走剧情像那些， 对啊， 后面的话、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 CN 很常把一些旧动画炒冷饭，然后那个炒冷饭的方法是把他们变得更幼，就是形象更幼儿化吗？ 就二头身那种吗、 哦、我知道你在讲哪一个哦 对啊，没有 Ben 10自己也有这个问题、 啊、对啊，他成人、欸、他长大变成壮年的时候不是有个新的吗？ 明明一开始好像有，不过最近在说的这个现象是他都从原本就是正常的人物比例就把它缩水成都是 二头身、 欸、就是 Q 版人物这种的、欸、而且非常多，像反举到 Ben 10， 然后再来是那个少年悍将， 对， 也有一样的问题， 没错。嗯，而且我觉得还好啦，这是画风问题，我觉得剧情可能比较重要。 可能现在好卡通不多了，只能超冷版。 这是要赞 的意思？ 这是要找人赞、 哦？没有啦，没有。 我对 Ben 10比较有，应该说剧情上的问号。就那时候他不是有个妹妹吗？田小文。是他妹妹吗？ 有、嗯、啊， 对啊，他不是本来是从本来不会，然后变成是会魔法嘛，在十岁的时候， 嗯，对啊， 对，多了异能， 后来再长大，突然发现他自己是外星人，哎、 怎么我 这设定怎么变了？这设定怎么变了？然后他开始在用那个， 他怎么是外星人的后代？ 他开始在用玻璃嘛，他不是有一个有点像结界师那种，只是弄一面墙， 嗯， 你不是会魔法吗？为什么长大了突然改变方式，然后那个凯文突然 加了设定， 对啊，最佳设定， 凯文反水，我那个一开始很不习惯， 然后后来又变坏了，后来长大又变坏了， 哦，是吗？ 对啊，洗黑变洗白再黑，也是一个很特殊的角色、 哦、一个很任性的角色、 对啊、 可是他变好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帅哦， 对啊，真的， 对 真的蛮 帅， 暖男一个，对啊，所以我对这个印象蛮深的，我以前小时候还要买他衣服， 哇， 你说 Ben 10的衣服吗？ 就十岁的那个 黑色的黑白色的那一件， 哦，他的 T 恤， 然后手上戴手表， 哦对，手表有买， 是不是 Uniqlo 还是哪一家有来着？我有点印象， 我不知道， 联名吗？ 忘记了，但是我非常印象深刻，我握那件衣服很爽， wow， 真好， 真的。 我小时候是有想要买那个 Army Trex 而已，可是就是没有通路，因为就老家是很乡下，没办法。 那个真的 要买， 对小男生来说是一个梦想，欸，有一个 真的， 对，就像小女生喜欢想要有一个小魔杖的概念， 对之类的， 对对 对，对我也有， 而且以前 我有买那个 手表，就会想要在那边转 转转转，然后拍一下，然后就 英雄变身。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 Armatrix 那个玩具，我后来跟我的表弟交换了神奇宝贝的模型，那我到现在我就觉得我以前蛮笨的，我怎么可以拿那个手表交换一个很小的一个模型。 哦，是很小的那种小玩具。 对， 是不是， 只是那个时候他是神兽，他是那个帕路奇亚，我想说我以前很爱嘛，我想说哎，欸，不亏交换，结果现在觉得白痴，拿个这么大的东西交换一个超小，而且会看有没有 Nintendo 的那个吗标志吗？ 标志， 后来发现哎，欸，表弟给我是盗版的， 好悲啊， 那 么白痴， 好亏哦，好亏哦。 对，现在说哎，欸，值了， 血亏，欸， 血亏， 是啊， 真的血亏。 所以这个我到现在都还印象，这个作品呢，啊， 年少轻狂， 对啊，还有玩具可以玩，是蛮喜欢的。 嗯，那个其实我们都在谈日本跟那个叫什么来着，欧美。那你们有对其他国家的卡通有印象的吗？ 其他 国家， 对啊， 应该都是欧美跟日本偏多吧，应该不会， 嗯， 对 啊， 對啊， 不太会有到其他国家的动画。 但你们有印象有一个卡通叫做天神向前冲吗？ 有啊， 哦，韩国的， 它，哦，是韩国的， 对，它是韩国的，哦，我后来长大才知道原来它是韩国的，我只觉得它的片头曲很好听，哦，但是我不知道， 我现在才知道是韩 国的语言。 那，啊，你们对天神向前冲有什么印象？ 不知道， 希腊神话的启蒙， 你以前就看得懂他们在演什么。 应该说他讲的很明白，就是他就是因为我记得他的主线就是一个博士，然后再带两个小朋友，就在介绍希腊神话，嗯，所以他会从很细的地方从头开始讲。 哦， 就可能今天这一集他讲宙斯的儿子海克力斯的故事之类的。 哦， 欸，等一下，宙斯，欸，宙斯的儿子是海克力斯吗？ 宙斯不是有一堆私生子吗？ 他有一堆儿子啊， 一大堆。 对，反正你就当举一个例子而已啦，没关系啦，因为 但我记得是他的儿子， 大家都知道 大那个吗？大力士吗？ 对，他是大力士。然后就是他主轴就会去讲说，今天是讲大力士的故事，或者是今天是丘比特的故事，或者是今天是爱神的故事之类的，就每一集主线很明确，所以那时候其实看完之后对希腊神话的认识就有还蛮深的。我觉得那个动画是真的还蛮不错，就是给学龄前的小朋友或者是长大后不管什么时候看都蛮适合的。 啊，你那时候就看那么深哦？我那时候可能太小，我对那个唯一印象就觉得，欸，他画风很好看，然后我家的附近的诊所看病的时候会送他们的贴纸，那我家的桌子就贴满了天神向前冲的贴纸，我家的桌子就超满， 那是真的蛮不错的。 对，所以我都印象大概这样， 哦， 剧情我真的没有，我大概是国中看书才知道希腊神话到底在讲什么， 在讲一个花心大萝卜的故事。 对， 我也对剧情没有什么太大的记忆点，我只记得就是宙斯常常会被他老婆揍。 是哦， 就 在这个作品里面是这样。 对 啊，嗯，对啊，就常常会被他老婆生气而已啊，我不确定有没有揍他，反正就是很容易就是被他老婆骂，对，因为他都在外面乱搞。对。那我真的很喜欢他的那个主题曲，很赞，很好听， 主题曲真的很好听。讲到天神向前冲，我想到一个也是在讲故事的一个动画，可是它已经不是22台了，童话王国。 哦，哎哎哎，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超好看。 二十三台 这个也是经典中的经典， 迪士尼 没错， 没错。 那画风就很 独特，而且他的画风其实蛮可怕的。 对 对， 那个巫婆有个恐怖的， 没错， 就是狐狸跟狼还有巨人，巫婆永远是同一只， 好像是哎、欸， 只是拿不同剧本而已。 对 对，他都同一批人去演， 同一个人 好啊， 同一个演员。 有时候巨人是好人，结果下一集巨人又变成坏人了。 对啊， 小时候看的我好乱啊， 真的， 我好乱、啊。 你刚刚前一场不是这样啊？ 对啊， 他说：“哎、欸，巫婆不是上一集被煮掉了吗？那怎么这一集又出现了？” 对啊， 被煮掉了。 对对， 有煮掉的剧情哎、欸，很恐怖哎、欸，其实。 可是小时候觉得还好哎、欸，其实就他表现的方式嘛， 不会让你觉得很恐怖，但是又会让你觉得，咦。 印象深刻、 啊、对，我小时候也不也说不上来， 其实很可怕。 对，我就觉得 他片尾曲其实蛮可怕的， 画风 怪怪的，就怪 怪 的、 哦、怪 怪 的， 有一种 童年阴影， 说不上的，对，有一点童年阴影的感觉，但是又说不太出来， 但是你又会记得很清楚，又觉得他好像有点好看、 啊、 对 对，他有时候会把你小时候知道的一些故事再重讲一次。 对，他的内容好像都是从童话故事去终于呈现吗？ 我记得有些也微改编也有啊，应该不是直接造诣。 我记得有，我记得有。 有啊，有稍微改过一点。 可是都会知道是哪一本， 基本上主轴都是一样的。 可能结局有时候稍微改一下下，或者是过程稍微改一下，但结局不改，也有、 啊、 都有可能。 讲到阴影这件事情，哦、，sorry， 你要先讲吗？ 没关系，请继续。 哦，我是想说，刚刚我们讲到阴影的部分，就让我想到你们有看过拼骨吗？ 有 有啊 有啊，企鹅家族。 拼骨有什么阴影吗？ 你是要讲那只海豹？ 对，那只海豹跟那个会动的床，那个是我小时候的阴影， 真的很恐怖。 对啊， 但是我又很爱看，你知道吗？拼骨就我不知道，他那个粘土动画就是让我觉得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魅力。然后他们家吃的东西，因为毕竟是企鹅嘛，他们就会吃那个海草跟鱼、嗯、我就觉得可恶，他们的鱼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好吃，然后就啊喵喵喵喵喵， 对，看起来很好吃，而且就切得很容易，就一次切就是半片、 哦、 然后半片就塞进嘴里， 对对对， 喵， 对，要不然就是一整只就觉得、哦、就直接这样出来了，我就哇这鱼看起来好好吃哦，怎么这么方便，然后看回来我们现实世界的鱼，鱼刺，很多鱼刺， 好麻烦，为什么我们不能吞下去再拉出来？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就觉得粘土动画做的食物看起来都好好吃。我很喜欢有一集，他们是、他们爸妈，这个我记得，就是仅次于他们的鱼看起来很好吃以外，我记得最深的就是拼骨他爸妈出远门。然后只剩下他拼骨本人跟他妹妹，然后他们就趁着爸妈出门的时候从那个储藏柜里面拿出玉米，然后开始爆爆米花，然后吃吃吃吃吃就觉得不够、啊、然后就拿了几乎整个储藏柜的玉米拿来爆，然后爆爆爆爆爆爆爆啊，糟糕，太多了，然后就跑去分给他的邻居，分给他的朋友，然后最后回家之后开始收拾善后，又开始吃吃吃吃吃，哦，吃好饱，哦，爸妈回来了，然后结果爸妈回来的欧米亚给他们的土产就是爆米花，我就觉得 好像有这一集， 我就觉得哇，他们的玉米跟爆米花看起来好好吃哦， 真的， 从小到大都是个吃货，看到吃的就觉得呜、好赞哦， 连粘土都不放过， 对，连粘土都不放过。不放过的概念， 可是我也觉得企鹅家族里面的东西真的看起来比较好吃、欸、 但我觉得天线宝宝里面的那个、 哦他有， 就天线宝宝里面他们不是都会吃一坨就是咖啡色很像巧克力饼的东西， 宝宝果酱， 我觉得那个 那是果酱、哦、 感觉很好吃， 饼干， 对，饼干饼干，小时候很想要吃饼干， 对，我也觉得宝宝饼干看起来好好吃哦，他们的宝宝果酱看起来很像就是一道很甜很美味的汤， 嗯，然后那一台吸尘器就会把所有东西吃光这样， 对， 我很喜欢那台吸尘器，我觉得好可爱， 他那个声音很不知道该怎么说， 很疗愈， 很魔性、很疗愈，就 没错， 欸，那你很会配 笑死，真 不愧是配音的。 然后他的鼻子就会到处乱吸， 对，到处乱吸， 哦， 然后就会把他们该要用的东西都吸走，然后就啊， 然后哦哦。 但其实刚刚说到童年阴影，我以为你会提胆小狗英雄。 哎，欸，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是真的， 我石板， 是真的， 把石板还来。 你要付多少啊？ 哦，以前真的是不敢自己一个人看，那个真的很可怕。 是真的，但是又觉得它好看。 哎，欸，那你，我们干脆我们来讲那个好了，《胆小狗英雄》，我们最怕哪一集好了？我先讲好了，我 觉得大家会一样，哎， 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这个答案可能不太一样。 那就先从阿中开始。 OK， 我最怕的是那个，欸，有一集是他们种不出菜，然后结果到满月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满月的丰收， 哦，那个脸是最恐怖的。 什么？你们再讲一次， 超级大白脸。 这是月亮，啊， 那 个 月亮脸， 白色的月亮脸， 满月的丰收之神啊！ 我没什么印象，哎，欸，有人可以给我一个那个吗？ 给你一个图片吗？ 查得到吗？ 查得到 吧？ 查得到吗？ 不要给我放在 Discord 上面。 胆小狗英雄， 你给他 link 就好了。 月亮， 对，总之他就是一个， 那就是一个真人，只是用 所以其他人也都是这一集吗？ 不是，我不是。 那阿妮，你讲讲看， 我的是就是有一个，欸，他好像是莫莉尔的表弟嘛，然后他就是一个神经病，然后他就是会 神 我现在好想发神经，然后就 那集也毛毛的， 对，然后就把英雄就是关在厕所这样子，然后就拿剃刀要剃他毛这样子。 哦，他要剃的时候我觉得蛮可怕的。 对，就是会让我想到，就是哇，有种就是被那个什么 被强迫， 对，被强迫，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可怕， 精神压力很大。 对，他要配那种奇怪的音乐，然后他是个疯子，他是个小欸， 那个中配很优秀欸， 啊， 真的听起来很 那集很赞。 哇，完蛋，我都没有印象。 我就是想要发 神 经。 哦，这句我有印象。 那个时候他还就是在讲自己的经历，他就说，哦，我曾经养过一只仓鼠，它毛茸茸， 欸， 对，然后说什么 好可爱的小仓鼠， 好可爱的小仓鼠，毛茸茸的让我想要发神经，然后就把它，然后下一幕是那一只仓鼠被剃光， 还有女朋友 的照片， 然后 还有他女朋友， 他女朋友头发超长， 一头蓬，对，蓬松的电 棒头，他把女朋友头发剃掉了， 没错， 这种疯子都交得到女朋友，我的天哪， 啊，对啊， 都是这样的，欸，我说实话，你们如果不讲里面的内容的话，我真的想不起来耶，虽然我会有印象说胆小狗英雄还蛮可怕的，但是你们突然要我讲出来哪一集是最恐怖的，然后你们讲的那一集我反而好像都没什么印象，救命。 所以你是有好的印象吗？ 好的印象哦，我 没那么恐怖的， 我的印象都在那个叫什么，那台电脑 哦。 欸，有一集是那个电脑暴走， 对， 他暴走 在 莫 莉尔身上吗？ 对， 好像都 变成做一些特技，对不对？ 对，就下雨天的时候，那个雷打到他们家，然后那台电脑就自己活过来，然后他的电线就自己拔起来变成手脚，然后从楼上跑下来，其实蛮可怕的，欸。 哇呜， 嗯， 对，其实也蛮可怕。 对，然后他就把自己的意识灌到莫莉尔的身体里面， 然后去做一些很危险的事情。 对，因为他以前是电脑都不能做。 嗯， 有一集也很恶心，就是奥提斯的脚，好像长了一 个。我刚才也是要讲这个。 对， 什么东西？奥提斯的 脚。 治愈方法是狗狗的口水。 对，就他的脚长了一个疹子，然后就越来越肿，越来越肿，然后就把他的整个人割掉，这样。 那如果说我觉得最恐怖的一集的话，那就是这一集。你讲了我就想起来了。对，我觉得最恶心的就是这一集。 好恶心， 啊，有我印象， 想起来好恶， 真的好恶。 就是最后一幕是英雄，他就听到那个脚趾头说话的声音，然后就发现是他的舌头， 哦， 因为他去 舔， 那个东西就 附 在他的舌头上面，这样。 好，你勾起了我觉得最可怕的回忆了，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 对，就是他了。 哦， 那个超 天 哦，我不行。 那小芳呢？ 啊，我其实也是月亮，欸， 真的 啊， 大家都是 那集真的 超恐怖。 什么叫太好了？ 我就说吧， 我好像对那个脸有一点印象，但是我没有什么印象他的剧情哎、欸，哑巴哎， 就很可怕、啊。 欸、不过说真的，看了《胆小狗英雄》之后，就真的有很多就是不一样的创意。不能说创意的启发，但是就是因为很多以前看过的那个画面都会浮现在脑海里面，所以有时候需要一点比较不一样的主意、鬼点子那种画面或视觉上的呈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想要遵从美卡的呈现方式。 嗯。 我觉得这个就蛮优秀的，不过如果他剧情不要这么恐怖的话会再好一点。 他剧情真的蛮恐怖的救命。 没有，他就是要这么恐怖，就是要这么恐怖， 这就是他的卖点。 他我记得他也是少数就是大概在近年都还有在重播的就是老动画，就都踢不下、踢不下电视台，就一直都在霸榜。他最冷门也都有在就是半夜时间播。我记得我有一次晚上四点睡不着，然后我打开电视，我发现在播《胆小狗英雄》。 这也太恐怖了吧。 让你更睡不着。 大概是大学四年级的事情。那时候发现就是其实还有在重播《胆小狗英雄》半夜四点。当然我后来发现晚上11点到12点也会有一小时的《胆小狗英雄》。 你们知道他们有最后一集吗？ 我不知道 最后一集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就是胆小英雄啊，他以前的狗爸爸狗妈妈被送去月球的那个精神病医师 啊，那集我觉得超恐怖的。 对啊， 是在月球， 就是那个 therapy doctor， 就是精神病的医师，他在开导英雄。我忘记是英雄小时候好像得了什么病吧，然后爸爸妈妈带他去看。哦，不是得病，他的脖子，他的头卡在那个栏杆上面， 是然后莫莉尔带他去看兽医、 没有没有，那是之后。我说一开始他小时候的时候是他的头卡在栏杆上面，然后拔不出来，然后被带去，被带去医生那边，然后结果医生把他爸妈妈绑架，然后送到火箭上面， 射到月球上。 我也不知道这医生到底在干嘛，把一堆 狗 射 到月球上， 把狗射到月球上。然后后来他跟莫莉尔住之后，然后他在那个牛奶上面看到广告，然后好像是那个医生的还是什么的，然后之后他就想起了这个回忆， 心病复发。 对，然后他就呆坐在那边，所以又他们这个奥提斯跟莫莉尔带他去那个医生那边看病，然后这个医生又要把奥提斯跟莫莉尔送到火箭上面去月球， 射到月球去。 对，然后后来他们阻止，所以那后来英雄就又一样啊，又救了他们两个，所以就没事。 然后把那个，我记得他还把那个医生踢到火箭里，就变成那个医生被射到月球上。 对对对。 然后在月球上，哦、英雄他爸妈就在那边等他 碰扁那个医生。 对对对对。 而那集最后一集蛮温馨的，因为也带到说为什么英雄一开始是被流浪 被遗弃的小狗， 对，被遗弃的小狗，然后被年轻的莫莉尔救 捡到。 对， 原来那个是最后一集哦。 嘿，对，编排上我记得他这一集是最后一集。就完结。 欸，讲到这个，他我记得胆小狗英雄好像是有一二季吧。 我不知道欸。 我记得他有一二季的样子，因为以前有一个都市传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胆小狗英雄第一季的最后一集，那一集的内容是那个，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一集莫莉尔跟奥迪斯被变成了傀儡提线人偶。 有，我有印象。 好像有。 有这个印象。欸。 就是有一个鳄鱼，有一只鳄鱼就搭着推着那种类似野外的表演台来，然后那个表演台是类似那种傀儡秀，表演台上方有两个那种类似笑脸跟哭脸的面具，然后从那个面具里面会吐出一些丝线，然后那些丝线会缠上一些有意识的生物，把他们变成傀儡。 好像有印象。 有这一集我有印象。 然后那一集过程一样是英雄就是老样子拯救了莫莉尔跟奥提斯他们，可是不一样的是这一集的结尾是奥提斯跟莫莉尔的行为最后都是英雄自己就是 演出来， 他跑到楼梯上面去做动作，然后他再跑下去做对应的动作，就是一个人完成独角戏，就好像还是一样的日常这样子。然后这一集就被推说其实这一集莫莉尔跟奥提斯已经死了，后面的集数 后面的集数全都是英雄在自导自演。 哦，欸、 好可怕、 这一说我有听过、欸，哎、 哦， 这个真的超恐怖的 哦， 就是会让人 对不对？对不对？ 说出哦，细思极恐这种感觉。 那时候看完我也哦，哇哦，好像。好像不要知道这么多事情会比较好一点。 最强傀儡师原来是你， 没错，都在自导自演。 OK， 那我们现在回到正题。我有其实有一个很经典的豆豆先生 啊， 一定要看过的呀， 不可能。 即便豆豆先生他本人是真人，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我们的。泰迪 超可爱， 知道 知道。 我觉得豆豆先生没有泰迪就不是豆豆先生嘞。我说真的， 没错， 他们是两人一体。 对， 但其实真人版泰迪出现比较少。 这到真人版没、好像没什么出现泰迪， 对啊， 就还是有，只是不是着重、 不多、 那你们对豆豆先生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印象深刻的集数？ 有一集印象非常深刻，那个 你先讲。 好 ，OK， 我来。那个有一集豆豆先生他幼稚园同学来找他， 我知道 ， 那个幼稚园同学是个超级大胖子， 对，他很烦，他超烦的， 对，然后 好像有点 他就卖他人情，就说：“哎、你还记得我是谁吗？”就乒乓熊熊， 哦哦，有。 然后就开始在他家白吃白住，就一直要吃东西，一直要吃东西。然后最后豆豆先生摆了一道，就因为他会梦游起来还要吃东西，然后他就被引上计程车送走了。然后结果他把他的泰迪带走，挟持他的泰迪。 有。 这里原本以为那一集要结束了，然后就他帮他挟持他的泰迪。 对，然后是到哪里啊？ 后面我觉得 然后最后是就是。他就开着自己的车去追计程车啊，然后他下车之后 就是在餐厅啊， 对，在一个餐厅附近，然后在下车地点的时候，他就想说你想不想吃东西啊，然后就把他带进去那个高级餐厅， 对，他要逗先生请他吃饭、 那个高级餐厅好多集都会出现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是不是那集有龙虾，他要吃龙虾， 有类似那集吗？ 是哦， 同一集吧， 不是同一集吗？ 另外一集有一集有龙虾，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集。 是豆豆先生要，就是他穿 他自己要进去 穿潜水，对，要进去抓 龙虾，对，他要去抓， 对。 哦，那是另外一集， 对对对， 是哦， 对。 好，那 我记得他朋友后来被洗盘子吗？我记得，就他潜伏不出来。 对对对，因为后来豆豆先生从 厕所 那个厕所的窗户逃走，然后他就被留下来洗盘子。然后在洗盘子的时候，他的围裙挂在那个他的围裙挂在厨房的门边，然后门边有个窗户，然后他的泰迪就放在那个围裙里面，然后豆豆就从窗外去把那个泰迪抢过来，然后最后再对他吐个舌头，那集就结束了。 哦，好像是这样，没有错。 那集看得很气， 我还记得他把他牙刷放到马桶里面冲，超恶， 超 恶，好恶哦。 因为他觉得他太烦了、 那是真的。那阿妮呢，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但我是深刻一个片段，就是豆豆先生他就他女朋友要来，但是因为他就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他要准备大餐、就他就 我有印象，这个这个好赞哦。 对，然后重点是因为他家里什么都没有嘛，然后他就突然发现、就他就很神奇，好像关窗户还是怎样，然后反正那一只窗户就压死了一只在旁，就是站在他窗边的一只， 压死了一只 麻雀还是 鸽 子，对，然后就他就看到那只鸽子，他就把他的毛拔一拔，然后就放着这样子，然后他就发现这只鸽子有点太小，他就拿打气筒把那只鸽子打 气， 对， 然后就把它拿去烤，然后就看起来还蛮好吃的，然后之后就他女朋友来，然后他就拿叉子一戳，那一只就爆掉了， 对， 我记得是跑走欸，我忘记了啦， 累，他就这样要戳戳不下去， 对对对对， 硬戳就结果他就 弹 出去，然后射，然后就弹破窗户就飞出去了， 对对对， 好像是。 然后我记得他们的最一刚开始的前菜是豆子跟什么小酸黄瓜， 然后 很废 插的牙签 东西。哦，有有有， 一颗豆子跟一小块乳酪， 好像是、 啊、对，乳酪。 等一下，嗯、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那个真的是他女朋友吗？ 好问题耶， 是吧？ 他不是有一只女的泰迪吗？ 是他的同号吧？他有一只泰迪， 对， 他有一 只 女 泰迪，然后是女泰迪， 哦、不是女朋友、啊， 是那个算青梅竹马吧。 我记得就是女朋友耶，因为他们会啾啾。 哦， 他有什么印象？ 他们会亲亲，不过就是亲亲脸脸脸颊，然后那个女泰迪跟 也会亲 那个，对，会亲亲。我只记得这样， 是他会去亲豆豆吧？我记得豆豆不会亲人家， 豆豆不会亲他，但是那个女的会亲他。 哦，对啊，是女朋友哎，我看维基百科说是。 哦，是哦， 欸、 然后也是他的青梅竹马。 哦， 胜利了吧？ 那阿浅嘞，你有什么最印象深刻的一集吗？ 也是片段哎，就是他坐他车好像不见吧，忘记了，然后他是坐热气球。 哦， 他自己做热气球。 哦，有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他好像是要把他的车拿回来，然后他是坐热气球去追 追，嗯， 然后把他吊回来。我大概只有这个印象而已。 哦，有有有，我也有这个印象， 但我忘记他的车是为什么不见。 自己我也有点忘记，是被偷吗？ 我记得是被偷， 设计的很舒适， 很什么？ 很舒适啊，他把热气球弄得 很 舒适。 哦，对，他好像 上面还可以，上面还可以煎蛋。 对，煎蛋，我真要讲煎蛋。那小芳嘞， 我的话就是他去餐厅打工，然后就是下去抓龙虾那一集。 哦， 对，就刚刚讲的， 对，就刚刚那个，他还把那个胡萝卜弄成龙虾的形状，然后因为他不想要伤害小龙虾。 对啊， 他 不想 伤害。 发现他抓完龙虾之后，厨师要处理他，然后那个龙虾就 他一直挣扎，他就不忍心。 对，他就不忍心， 他放他一条路。 对 对，就这个 红萝卜超天才。 这一集我记得豆豆先生是不是艳遇啊？因为他们那个龙虾是要招待那个大明星的男生跟女生。 对 对对对对对， 后来他有跟 那个女的超火辣的， 对，就那个身材。 然后他那个女明星好像是唱歌，然后就说什么你的爱人什么什么你在哪里吗之类的， 好像差不多， 好像有欸， 对，我记得有 唱歌，他给他签名，对不对？ 对，他要给他签名，然后 啊，对，他是他的歌迷。 还亲他的嘴，亲他的脸唇， 脸， 然后就把那个唇印擦掉，然后就在那个手帕上面。 哎呦， 好像有， 对对对对， 不单纯的一集， 对，艳遇。 我还记得有个画面是他那个泰迪， 哎， 好像他泰迪掉在原地，然后被他捡起来，就泰迪在笔上面要请他帮忙签名。 哦，对，这个我知道。 然后他就把 他 那支笔塞到他的胸前， 对。 塞在他的事业线， 嗯，就嗯， 哦，好色。 现在想想可以播吗？有点不太好。 哦，然后真人版豆豆先生有一集也是片段，欸，就是他坐在公园长椅上面，然后他就看到旁边那个人就是在吃三明治，对，然后他就开始从他的就是西装的口袋里面拿出两片面包，然后之后就，哦，就他就不知道从口袋里面拿出很多很多东西，然后之后他又拿了一个小鱼缸，然后里面有两只就死掉了， 有有有， 然后就把它， oh, no! 就是放在三明治上面，然后他就好像拔了公园旁边的就是叶子，然后当蔬菜，反正他就把它全部东西夹一夹，对，然后他就把那一块三明治吃掉。 哦， 实际上还蛮好笑的， 这个实际 DIY 真的是蛮恶的。 对啊， 我记得最崩溃的是他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然后把三明治塞进袜子里面，然后一直甩，一直甩， 哦， 一直甩。 对， 那个为什么？我有点忘记，我有点忘记为什么要这样了。 然后最后他又吃那个三明治的时候，我心里只有你不要真的咬下去。然后他就打了一个喷嚏，三明治全部喷掉。然后隔壁就问说：“ 哦， 你要吃吗？” 幸好他没有吃那个。他真的吃了那个，我会疯掉， 超恶心。 然后我自己的话，我其实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的童年就是豆豆先生，要这么说也可以。就是我有很多印象很深刻的好几集的片段， 我刚刚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用家里很多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去制成颜料，然后拿去卖，因为他看到就是他觉得就是那个路边卖画的为什么画的这么烂，可是却很赚钱，他就想说我自己也要来画可是他的颜料都干掉，所以他就自己拿了很多东西来当那个 就像吃的东西， 就跟食品类有关的， 对，然后蓝色就用蓝纹气死的那个 上面的 蓝色、 这个、我记得 对，然后他就是画好画之后就发现那个 蚊子 之类的，他的画都被蚊子啊苍蝇聚集在那上面，然后结果大家都看不到，然后就把它那个灰掉，然后灰掉之后又把它摆来卖，然后有人说哦这个我想要买，买了之后然后结果苍蝇都飞过去，然后就被苍蝇吓走，然后就把那个画给扔了，然后他就用这一个一直赚钱，一直赚钱， 一直重复赚钱，好像是 永动机， 永动机，对。然后还有，我记得有一集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直被蚊子吵，然后他后来被吵到拿那个网球，哎，不，拿那个平底锅来，因为他就是被吵到不行，然后结果后来发现那个蚊子躺在他床上，然后就拿被子盖住然后就拿那个尺画方格，然后一个打打打打打打打了一个画叉，打了一个画叉，打了一个画叉，然后想说哦这样子总算死了吧，然后就一打开来 还活着 然后结果最后是那个蚊子跑去吃那个冰箱里面的东西，他就把冰箱关起来，把冰箱搬到楼下去。结果发现、 有， 发现后来蚊子根本不在那个冰箱里面，然后还被锁在外面，所以他就只能睡在冰箱里面。在外面， 没有吧？我记得是他把冰箱扛下楼之后， 哦，对， 就门一开，然后就蚊子就飞走，他就欢呼，然后结果他吵醒房东太太，然后就说你就给我睡外面。 哦，好像是 然后他就被关在外面，然后最后他就躺在被他推下去的那个冰箱门上面睡觉，然后那只蚊子从窗户飞回去他的阳台，睡在他的阳台上。 好奇特哦， 我记得是睡在他的床上，欸， 哇，啊，对，飞回去睡在他的枕头上。 对， 他怎么可以想到这种剧情啊。 还有一集是他发现有一台跟他一模一样的车，然后结果发现那个车的主人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然后那个 外星人， 对，结果他是外星人，然后他要回去幽浮上的时候，那个幽浮上都长得跟他一模一样，都是外星人，然后 都是豆豆星人，对， 都是豆豆星人都有泰迪，然后每个泰迪都长得不一样，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都不同动物啊。 对，都是不同动物。那一集我也印象很深刻，然后他女朋友也有出现，他那个女朋友甚至更喜欢那个豆豆星人，然后豆豆觉得哦他属于那边，我属于这边，所以就跟他们走，然后那个女朋友就哦不要走豆豆，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就是豆豆先生其实他就应该要属于地球，所以后来把豆豆先生放 把他丢下去了， 把他都丢回去。对， 有一集是他们比赛种西瓜，看谁种的比较大， 对，种西瓜这个也很不错 哦。晚上在那边照灯，越照越大，越照越大， 还 让他听音乐， 听歌，对 对对对对， 然后还 那时候想说哇西瓜可以这样种，哦，对，他放光 牛，放光牛是隔壁的那个想要做 小屁孩。 对，他想要让他的那个西瓜被瓜牛吃掉，被咬烂。 对， 那现在说豆豆还有挖护城河， 对，挖护城河。 对啊，但是后来好像就是那个小孩跌倒，就那个罐子里面的虫就飞进他的菜园里面，然后那些虫就真的开始吃他的西瓜，但是在比赛当天早上，就是因为那个要作弊的恶霸那一家不知道虫已经成功的 入侵了， 就是 对 入侵他的西瓜，然后结果他们在早上的时候偷偷 掉包了痘痘的西瓜。 嗯， 然后最后在结称重的时候，痘痘就发现不对，那个他是第二名，因为他们的比他们还重。 嗯， 他就比了一下，发现那个这个西瓜跟他一样高，他发现他的西瓜应该是要比他还要高一颗头才对。然后正想要指责他们作弊的时候，那个虫就从西瓜里面蹦出来， 然后那西瓜就扁掉， 那个西瓜就泄气了， 对，瞬间落轰。然后最后第一名就还是痘痘的。 就现在查下来啊，就是记忆有回来，还有他去医院的、啊，他跟他隔壁的人比谁的待遇比较好啊？ 哦，有有有， 哦， 比谁的 好像有就喂吃葡萄什么的， 对，就是护士会喂你吃葡萄， 有有有有有。 但是你伤如果没有那么重的话，就不会有这个服务。 对， 好像有， 好像是这样吧？ 有有， 这蛮奇怪的。 然后护士还用那个小铁锤打他的膝盖，他就哦，然后哦哦之类的，有点忘记了。 哦，太多太多了， 真的。豆豆先生，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好像会讲不完。那我们再进入下一个 Kelolo 菌草。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 Kelolo 菌草吧。Kelolo 菌草，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有一点点印象吧。 我对 Kelolo 菌草就是最印象深刻的片段，就是因为就是 CN 都拿它来当就是宣传片段，就是 对 那个什么 Kelolo 他拿吸尘器、嗯、然后就吸到夏美的裙子，就这一幕，然后他们就一直拿来当就是宣传那种过场片段这样子。然后小时候就想说、欸、 真的吗？我怎么没什么印象？ 没有，就是他们不是在播之前、啊、他们在播之前不是都会放一个小片段，然后说什么下一个节目是 Kelolo 菌草之类的， 嗯嗯嗯， 然后在讲这句话之前他们会先放一个这个卡通的片段这样、 哦、 然后接那个时候他们都放这 一个片段，然后我就觉得、嗯、 好像有印象， 偷色色 有点色色的、哦、不可以色色，对， 不可以色色 懂行销啊， 没错。 Kelolo 菌草我自己个人是很喜欢他的一个剧场版，我忘记他的剧场版是叫什么名字，但是他那个剧场版的主轴是在讲水下的一个族，然后他们的王子很看上娜美， 娜美 不是 夏美， 夏美， 夏美， 不同， 夏美， 错捧了吧？ 然后要强迫他做自己的那个皇后，然后就 那个深海的公主， 好像深海的公主，对，然后就好像对他下了一个咒语，然后就是让夏美有点失神，然后穿上他们族的。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裙子，那个裙子哦，我真的是哦，好好看，它好 好 看， 好爱，真的， 而且好色， 真的不 知道。他那个裙子就你知道，透明的，然后又泡泡，只是他那个泡泡袖就是一个泡泡，然后他就是看起来像穿比基尼，然后穿了一个透明的裙子，哦，好色。好好看， 因为 他 好像是他们去海边玩，然后那一套， 对， 就是那一件比基尼是夏美自己带的， 哦， 然后他就是把它挟持到就是深海之后，然后就是依他的那一套泳衣为基底，然后就给他一件婚纱这样 泡泡装， 嗯，泡泡装 太有设计感了吧？ 没错，很爱。 Kelolo 的人设真的都很好看。 真的，我自己是很喜欢那个就是这一集的那个氛围、嗯、而且就是那个王子其实也很可爱，就很帅很可爱， 对啊， 他还会耍任性， 他颜值很够耶， 很可爱， 而且他、 就是哦、小正太的感觉， 他有，我记得他有为了那个他叫什么女主角叫什么 夏美 娜美哦，天后棒 不要一直挑我的语病、 就是那个被恶龙绑架整个家族的海岛的，然后鲁夫要去救他、 那个、 不是啊 爱情的。 不要再讲娜美了，我们现在在讲夏美。 没有，他那个王子他不是有为了夏美把那个海底的城市把它塑造成他以前好像是 他的城市就是夏美的、哦 就他记忆里面的城市 记忆里面的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带他去逛商场啊，那些 暖到爆， 到那个就觉得他其实没有这么坏嘛，其实 他就是很痴心啊， 嗯， 然后就我就看看看吉洛罗很吃醋，我就啊啊啊啊啊啊，这三角恋啊， 哦，那王子他妹妹真的是有够可爱的。 有 对， 就那个王子不是会变成人形态的吗？就是会变大只、 啊，对，会变大只， 好像有， 会啊，有啊，有啊。我记得他妹妹，那是他妹妹吗？ 不知道，应该长这样， 是吧？是妹妹 我记得就跟他长很像，我记得好像是他的青梅竹马，然后他们后来才意识到说，就是、 哦、 其实他们是 互相喜欢这样， 互相喜欢。 对他才是他的皇后 之类的，真正的公主。 对、 嗯， 然后我记得他好像 是 他， 哦， 是 妹妹 哦你透露出你的癖好了。 我说这样不能是妹妹啊，怎么了吗？ 哦， 好好好好，没有，我记得他那个时候，他是好像是王子身边的秘书，然后他们其实是青梅竹马，好像好像 对是青梅竹马，不用不用担心，是 对，然后就觉得哈，其实我觉得。他跟夏 美跟夏 美 不 错，可是我又会觉得不行。夏美跟吉洛洛好像还是比较喜欢，可是夏美又喜欢那个谁哦，好难哦。 什么学长？ CP, 牧师？ 牧师？ 但我记得对牧师学长，但我记得那个王子他其实不是喜欢夏美，他只是有妈妈的感觉吧？好像是吧？ 啊、好像有一点 寻求母爱吗？ 对，寻求母爱的。所以才会把他的情感投射在夏美身上。 哦，那其实有点复杂。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 好像是，但我不得不说，他很会撩。 真的， 他光是为了夏美做的那一切，我就觉得哇靠，可以哦。 但是我觉得怪怪的，如果要寻求母爱的话，寻求母爱是让他穿婚纱吗？ 我不知道哎。 恋母情节吧，可能 再看一次啊，再看一次啊，反正 Netflix 现在有哎、 欸，真的、 哦啊、真的、哦， 对啊， 因为其实大家都会说，哎、欸，你找对象的那个标准会比较偏向你的双亲，就好比说男生找女朋友会个性会有一点点偏向自己的妈妈，然后女生找男朋友会找。个性偏向自己爸爸的人好像有这么一说， 有准吗？我自己是蛮不准的， 我觉得没有， 就有一点准，但是 我也觉得没有， 还是不像， 应该是某些特质会很像吧。 对， 某些 好的 特质 可能会 应该会可能会有点符合，我猜只是因为对方的个性是，就是因为爸妈的个性你很熟悉嘛， 嗯， 那你挑的时候当然会从你觉得你心里就是下意识熟悉的人去挑嘛，啊，他跟你爸妈像，那就是某方面很像的话，当然亲近起来更快更容易， 也会比较安心啦，比较有安全感之类的。 但其实对 Kelolo 就是本片的一些剧情，我反而没有那么有印象，就感觉他每一集都发生了很多事情这样子。 哦、对， 每一集都要侵略蓝心。 都要抹牙最爱叔叔，抹牙最爱叔叔， 他妈妈冲击破那个可恶的女人。哎、欸，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哎、欸，请 说。他妈妈，他应该是男的吧？ 他是男的、啊， 他是男的、 啊，对啊，他是蝌蚪是男的嘛？然后他喜欢军草，所以这应该是早期的 BL 作品吧？ 非常 对。 哦、 BL、 嗯、好像有被证实他是男神、 为最比较早期的为娘加 BL 属性的作品 是 没有错， 竟然是 Kelolo 军草。 小时候看也觉得随便呢、 啊， 就 对啊，小时候真的不会去 care 这一块，就像 可爱的， 嗯， 就像其实我们小时候看《库洛魔法使》的时候，根本 没有在 care 那个 陶 瓷跟雪兔，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他们是这个关系啊，我们以为他就是很好的好朋友而已啊。 对， 他们真的只是好朋友吧？我猜 没有， 他们之间有一点 没有 可以点破的， 没有说是他们没有明讲说是什么关系吧，就真的只是很亲近而已。而且我记得陶瓷本身也有能力啊， 那倒是真的。 而且陶瓷有交过女朋友， 哦，对啦， 对啊，對，他有女朋友呢， 也对， 说不定他双性恋啊。 那可是还有一个部分，其实是那个作品本身就有很就有讲过说，就是小英他妈知识他妈妈是喜欢小英他妈妈的，这个我记得有很明确的提到。 真的吗？真的？ 对对，真的有， 好像有。 然后还有就是一刚开始就是小狼来的时候会对雪兔脸红这件事情， 对， 他有很多暗示，但他没有就是真的讲说哦我们要这样演，没有， 对，他没有明示。就好比说小英对芝士说，就是你好像是类似问他说你喜欢我吗，然后芝士就回答说我喜欢小英你啊，但是小英你对我的喜欢跟我对你的喜欢是不一样的，类似这种讲法，我有点忘记。 好像有， 对，然后他就是有跟小英说其实他最大的幸福就是小英幸福，因为他知道他喜欢的是小狼或者是雪兔之类的，不会是芝士。对， 好揪心哦。 对，是，但是你小时候看的时候只会觉得哦这个友情很棒，但是你不会去想到说原来他们当初讲的是这些。 每个年龄层回去看那个味道都不一样， 真的。其实聊着聊着发现时间过得是挺快的，真的要说的话绝对是还可以再聊上个好几集啦。不过碍于篇幅，如果各位听众还想听这类的题材，都欢迎在下方敲网都欢迎在下方敲 下方 都欢迎在下方敲碗留言都欢迎在下方敲碗留言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不妨按下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哦。我们是 Sport，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 拜 拜拜拜拜。